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那等在公寓楼下的人，就是这考察团里周迷唯二记住的人之一，尹策。他穿一身正装，手里拎一只黑色皮革公文包，戴副细边框眼镜，很具正气感的英俊的那一类长相。见着谭燕西出现，他毕恭毕敬地叫了声 三哥。 尹策的目光掠过周迷，因不知如何称呼他，便只微微点了点头。开了门，谭燕西走在前，周迷有意落后了两步，而尹策也站着不动，礼貌地笑了笑，叫周迷先行的意思。谭燕西这时候回头来看了一眼，直接将周迷的手腕一捉，牵他跟在自己身边。进屋之后，周迷估摸他们是要聊正事，自己不便待着，便从卧室行李箱里拿出笔记本电脑进书房去了。谭燕西坐在客厅主沙发上点了支烟，尹策坐一旁的单人沙发，从文件包里拿出份一纸厚的文件递到谭燕西跟前。 三哥，你看看。 谭燕西叼着烟翻开，先详细看了看目录，再重点看尹策自己的分析和结论部分。尹策见他神色肃然，很是忐忑，想喝口水缓解紧张。他小臂撑在膝盖上，食指交叉，手边便放着矿泉水瓶，却并没有去拿。许久，谭燕西将这份文件合上，轻轻往茶几上一丢。 MAU 这块你评估一下对面给的数据有多少水分，盈利模式和业务预测拿回去再完善，法律和财务这块进展的怎么样了？ 都在推进，下周开会跟三哥汇报。 谭燕西嗯了一声，尹策将文件收进文件包里，推了推眼镜，小心翼翼地看一眼谭燕西。 三哥。 谭燕西瞥他一眼，尹策开口， 出了我爸那事儿，谢谢三哥还愿意信任我。 尹策的父亲也即谭燕西舅舅，前一阵被撤职，尹家闹了一通，谭燕西始终不为所动。尹策自己有点本事，也想靠实力在谭燕西麾下占得一席之地，被父亲一连累夹在中间，窝囊得很。 你信你自己的能力就好好干，别阴阳怪气的跟我这儿试探我，哪天干不下去了趁早开口，跟你爸一样按月拿钱。我养家的尹家的闲人也不多你一个。 知道了三哥，我会尽力。 周迷听见外头对话的声音停了，起身将门打开一线，看见客厅里只坐着谭燕西一个。他往外走，却发现尹策尚在门厅换鞋，兴许是听见了开门声，尹策回头看了一眼，与他视线撞上，又礼貌笑着微微点了点头。大门关上了，周迷问谭燕西， 事情都聊完了？那我去洗澡了。 周迷拿上睡衣进浴室洗漱完毕，吹干头发回卧室，从行李箱里拿护肤品，在梳妆台那儿坐下，身后有脚步声，是谭燕西走进来，片刻又往外去了，一面嘱咐他， 床上的衣服你试试。 周迷立即回头，看见被单上摊着条绿色的丝绒睡裙，颜色有点像那时他拿30欧买的那条，不过色调更浓郁。他怔了一下，还是不动声色，等做完护肤走过去，手指将那睡裙挑起来看了一眼，还好 款式挺正常。谭燕西洗完澡回到卧室，周米已经将那绿色睡裙换上了，趴在床上，一头墨色头发垂落下去，手臂支撑着脑袋，正在翻看一本书。他小腿不自觉地翘了起来，被落在小腿肚的那抹丝绸质感的鲜绿一衬托，白得像是夜间霜雪。谭燕西走过去，挨着他在床沿上坐下，目光越过他的肩头去看。 看什么书？ 周迷将书举起来给他看封面，诗人和绿山雀。 我朋友画的绘本。 讲什么内容呢？ 周迷翻回到第一页，娓娓地念了起来。 诗人江郎才尽了，准备自杀，鸩毒和匕首都已准备好，他想死在一个落雪的天气。诗人等了一个冬天，终于等到下雪。诗人将鸩毒倒进酒杯，把诗稿投入壁炉，诗稿熊熊燃烧。诗人正要饮下毒酒，听见窗外一只鸟在呼救：“我快冻死了，请让我进来温暖一下吧。”诗人打开窗户，那是一只绿山雀，红色的喙，漂亮的翠羽，变换角度，羽毛还会反射墨蓝和金色的光。诗人心想，反正我都要死了，不如把房间让给他。绿山雀在壁炉的火光中渐渐暖和，他问诗人：“我闻到鸩毒的气息，你为何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？”诗人说：“我已经写不出半个词，半个诗句了。我诗人的生命已经死了。”绿山雀说：“可是你拯救了我的生命，或许我可以把沿途的故事唱给你听。”绿山雀歌声优美，站在房间高高的石膏柱上，唱他看见的森林和河流，谷仓和麦田，农庄和晚霞，国王和乞丐，士兵和妓女。诗人灵感迸发，着急要将这些写下来，他的长袍打翻了毒酒，而绿山雀趁机把他的匕首丢入火中。诗人没有死。这个冬天，在绿山雀的歌声里，他写了许多的诗。他能感觉到胸膛里心脏的跳动，他诗性的火焰仍在燃烧。冬天过去了，冰雪开始融化。绿山雀说：“我要走了，我的伙伴们即将从南方飞回，我要和他们会合，不可再掉队。”诗人说：“请你再留一个晚上，我这首长诗马上写完。”外面的枯枝发出第一个绿芽。绿山雀说：“我要走了，我的伙伴们即将从南方飞回，我要和他们会合，不可再掉队。”诗人说：“请你再留一个晚上，我这首长诗马上写完。”外面的花藤发出第一个花苞，绿山雀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他的话没有说完，因为他被癫狂的诗人一把抓住，投入了一只黄金制成的华丽的笼子里。诗人说：“请你继续为我唱歌。”绿山雀从此沉默，不再饮水，也不再吃诗人投喂的面包屑和谷粒。诗人说：“请你继续为我唱歌，我的长诗即将写完，等落下最后一个句点，我就放你走。”绿山却依然一言不发。诗人绝望了，他感觉胸膛里的那颗心脏开始停止跳动，他诗性的火焰也将熄灭。 诗人从烧尽的壁炉灰里发现了那把匕首，他将匕首捅进自己的心口。诗人死了，躺在红丝绒的沙发上，像睡着一样安详。死之前，他打开了笼子，可是绿衫却已经奄奄一息。绿衫却也死了，死在这个春天。金色的笼子里， 周迷念完最后一个字，合上书页，转头看一眼谭燕西。 你觉得怎么样？ 谭燕西听得入迷，他一把嗓音清灵而温柔，太适合朗诵。谭燕西沉吟片刻， 他真的看见了绿山雀，或许只是回光返照的幻想， 谁知道呢？但我好喜欢这个故事，他还是草稿的时候我就读过，我是他的第一个读者。 倒是第一回见你，我下楼听见你说话，心想哪儿飞来的小黄莺，声音这么好听。 你认真的？那天我可在跟孟少宗吵架。小黄莺、金丝鸟或是绿山雀，左右都是鸟，搁笼子里给人观赏，唱歌卖弄的东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